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国际主体思想研究所副理事长哈里什·古普塔集结一行，以主席德米特里·科斯前克为团长的俄罗斯主体思想研究协会代表团，以争取自主发展白图山协会主席兹隆堡为团长的蒙古主体思想研究组织代表团，以主席松克里巴罗蒂为团长的研究先君政治尼泊尔文学论坛代表团，以主席马尼克拉玛为团长的尼泊尔支持先君政治协会代表团，以主席松奇特普拉普为团长的泰国主体思想研究组织代表团，9月5号乘飞机到达了平壤。